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 今天呢是7月24号。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啊。 嗯， 先说一下天气吧。现在我们在北京电台附近正下着非常大的雨哈， 嗯、 而且今天预报的是暴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空气质量不错啊，是优。但是雨水天气啊，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并且要注意安全。 嗯，从建外大街14号的我们的直播间里往外看的话，其实雨还挺大的啊， 非常的大。 而且大家开车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嗯，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高考那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儿、 反正高考那天发生的事儿都不有趣， 那也不一定啊。 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视频的互动。 嗯，那么在9点整呢，还会邀请一位全新的嘉宾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喝茶，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 嗯，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头条号，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下个月起大家就拿不到一卡通的纸质定额发票了。 嗯，那么从8月1号起呢，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啊将停止提供纸质的定额发票，在所有充值业务、电子卡消费业务以及市郊铁路一卡通购卡业务全面推行电子发票服务。到时候呢，市民可以通过北京一卡通的这个 APP 随时随地在线申领，并可以实时的查验、重复下载和永久储存这个电子发票。 嗯，北京市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表示，电子发票和纸质发票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和基本用途。大家只要下载了北京一卡通的 APP， 完成实名认证，输入一卡通的卡号完成绑定，填写有效的开票信息和邮箱地址，就能够成功申领一卡通的电子发票了。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大家需要在办理充值或者消费业务的第二天在线提交电子发票申请，申领的期限为3个月。 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卡通西单东直门、北京南站营业厅啊，都设有发票打印机。不熟悉手机应用操作的人群啊，也可以选择在上述地点由工作人员现场来协助办理。 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接下来这条消息跟您息息相关，因为今天这个快去给车加上油，为什么？因为油价又降了啊。 嗯， 今天的凌晨0点整，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那么这次油价调整的具体情况是，每吨汽油下调了125块，柴油下调了120块，折合一下是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都会下调1毛钱。 嗯，按照一般的这个家用汽车啊，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测呢，加满一箱92号汽油啊，将节省大约5块钱。 嗯，接下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还是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嗯， 昨天啊是大暑节气，进入了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很多地区是旱涝风灾等气象灾害是 轮番上演。 对，轮番上演啊。其中北京地区的主要降雨时段将在今天的夜间停止，因此整个白天都是暴雨连降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嗯，而且给大家说一下，这次为什么又下雨了呢？ 嗯， 其实啊是跟台风安比有关系的。别人就 说，哎，这个台风是不是离我们有点远、啊？ 是的，台风按说应该在海南啊。 啊，还真不是哈、嗯，因为它现在啊是应该是台风过境以后，它的这一轮哈、啊嗯、刚好就轮到了这个北京。 嗯，就是说这个终于轮到北京来一次台风雨了、啊。 对对对，是因为这个台风减弱低压的移动路径和强度啊，它存在不确定性，刚好就到北京这边了。 嗯， 但是啊，这个北京地区，您别看说这个预报说晚上就没有雨了，但是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是的，除了有雨以外啊，还有风，所以说这事儿就特别的难办啊。 对，就是你打伞是没有用的。 对，是的。好吧，除此之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目前北京的山区土壤趋于饱和，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因此山区这两天就还是少去吧。 对，一定要少去了。 嗯，好了，青年头条号的最后一条，我们来说说2018年北京市中考统招录取明天就要启动了。 嗯，这个今年中考啊仍然实行网上录取，计算机按考生中考成绩的总分由高到低来排序，依次对考生进行录取。对一个考生来说啊，这个录取顺序呢是从考生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到第八志愿第二专业来依次检索的，直到被某一个符合条件的志愿学校和专业录取为止。 嗯，考试院中招办将对所有学校的录取结果进行审批，统招录取前不设低，设置最低录取分数线。 嗯，那么这个录取呢将在7月31号结束，7月28号到30号办理统招录取的审批手续。那么从7月31号起呢，网上呢就可以在线查询这个录取的结果了。那么这些录取通知书呢也将陆续发放到大家的手中。 嗯，这个很多的同学啊，尤其是这个中考的还有高考的同学，基本上都收到了很多的录取通知书啊，五花八门的录取通知书的样子。之前我们也讲过，非常有意思， 什么都有、啊嗯、 但是我们再往前倒啊，就是高考那一天你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事，发生了什么样有趣的事儿，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嗯， 哎，你看我这嘴飘的 那我们就进入到关爱青年计划吧。 好吧，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关爱青年计划的第一条，我们先来关心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凌晨，德国球员厄齐尔在社交平台上发出声明，宣布退出德国国家队。 啊，这怎么回事呢？因为厄齐尔呢是一名土耳其血统的球员，他在德国国内啊引起的争议从今年五月份开始。他当时啊和土耳其总统拍了一张合影，就引发了这个德国媒体的议论啊。 嗯， 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到世界杯期间。 嗯， 当德国在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出局的时候啊，部分德国媒体也将主要的矛头对准了厄齐尔以及这次的合影事件。 嗯，就是说厄齐尔其实原来是土耳其 血统的 球员啊，但是现在效力于德国队。这个在世界杯期间呢又和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合了一张影。 哎，那感觉到不满的不应该是土耳其吗？为什么是德国呢？ 就德国可能会觉得，就是也许猜测啊，我猜测就是可能觉得厄齐尔这个是土耳其人，然后代表德国踢比赛可能不是特别认真，因此德国才输掉了比赛。有可能是这样的阴谋论啊。厄齐尔在声明中表示，将矛头直指部分德国媒体和德国足协主席格林德尔。他说，在格林德尔和他的支持者眼中，当我们赢的时候，我就是德国人；当我们德国队输了，你们就觉得我不是德国人了，我是土耳其人。哦， 那确实这不应该哈。 嗯， 其实谁都没有想到吧，29岁的厄齐尔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退出德国的国家队。 就是，我不踢了，行吗？ 对对对，您别找我理由了。 是的啊。 其实作为德国黄金一代啊，效力了足球队有9年了，出战了92场比赛，一共为足球队啊攻入了23个球，并且奉献了40次的助攻。 嗯， 但是啊，他这次就非常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国脚生涯。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德国队如果不要他的话，中国队可以选择引进。 我们不会歧视他的。 是的啊，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电影方面的消息。时隔5年，徐克的《狄仁杰》系列终于迎来了第3部《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将在本周五上映。 这个徐克导演的狄仁杰系列第一部呢，在2010年上映，不仅为观众带来了唐朝第一神探狄仁杰的曲折离奇的断案故事啊，其实还展现了一座充满想象力的唐朝宫殿。2013年的狄仁杰系列第二部《神都龙王》啊，是更为的华丽玄幻。 就是反正我看了以后觉得真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古代的这种断案确实很神秘啊。我们来看看这一部全新的狄仁杰系列的电影呢，叫做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在这部电影中，赵又廷扮演的狄仁杰升官做了大理寺卿啊。这个大理寺卿我知道，就是大理寺的这个总管啊。但骨子里依旧是那个以侠义精神为核心的神探，而且日子并不是很好过，甚至是狄仁杰到目前为止最脆弱的时间啊。马思纯扮演的水月是这部狄仁杰中新加入的主要角色，在影片一开始就亮相了。 那么这个第三部狄仁杰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这周五啊，大家就可以一起到电影院来欣赏一下了。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高考你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事儿。 我们看到有网友朋友长恨哥他说啊，高考地点是自己的班自己的那张桌子。这个就很有缘分了。 是的啊，高考的时候遇到哪些有趣的事儿？反正在我的这个回忆当中，我觉得高考那天都是不开心的事儿。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心态的影响吧，怎么着都不觉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儿吗？还是很紧张啊。 是的。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一颗菠菜他说，考语文之前呢被锁在了厕所里 啊， 考前五分钟才被大妈拿着拖把冲进来解救。听监考老师说啊，整个楼层都听到他惨绝人寰的放我出去，我要考试。 这真的是个事故啊。 我觉得这个对他的心态是有影响的。 是的，考语文之前被锁在了厕所里。而且还你要说提前知道了作文题目也还可以啊。 关键是 厕所里酝酿 一下。为什么要锁门呢？ 有可能他防止里面有什么其他 作弊的行为。 对啊，也有可能吧。大家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高考当天你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进行和我互动。 Music together, how you make my heart sing. Ruin to this, I want us to never be apart. That work of art thing, the way you pull me like a harp string. Every moment spent is worth it, that's the perfect part. See, I like whatever you like. We had to do right and do like two sovereign nations and try to unite. I'm proud of you like a treasure, you're the one I'm cherishing. Every other girl is really killing in comparison. I know I can be a bit jealous, but how the hell can I help it? I'm so in love with you.I don't want anybody, nothing, my baby. Nobody, nobody, nobody but me. I don't want anybody, loving my baby. Nobody, nobody, nobody but me. Oh, my papa told me once or twice, don't be cool, don't be too nice. My baby needs.Selfish, I don't care. My baby don't need no one but me.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关心天文方面的消息，一场精彩绝伦的月全食又要现身天空了，将于7月28号现身天宇。 根据预报啊，这次的月全食呢，从7月28号的凌晨2点24分开始，可见区域为亚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大部以及整个非洲和南极洲大陆。 这那不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吗？ 是的，7月28号，也就是本周六啊。天文专家表示，因为月球处于远地点位置，这次月全食是21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月食，全食阶段可以持续1小时44分。我国除了极西部地区啊，极西部地区指的就是像新疆的喀什啊，然后和田啊这种地方可以观测到月全食的全过程以外，大部分地区可以见到带月带食月落啊、 嗯、 也就是感觉就是月全食还没结束，月亮就落下去了那种感觉 啊。 那么在今年的1月31号，其实已经发生了一次月全食哈、啊。那个时候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这个全部的过程，虽然这次大部分地区只能看到这个带食月落啊，但是观测的条件和精彩的程度啊依然是不容错过的。 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在本周六的晚上啊。 嗯， 哎，月全食是不是就是把月亮全挡住了？ 是的 啊、哦， 而且上一次的这个1月31号的这一次月全食呢，我就看到了。 哦，是吗？ 对，我那天是应该是参加我们台举办的一个活动， 嗯， 在听一个朗诵，听完朗诵以后觉得哇，心潮澎湃，然后出来的时候发现、嗯、那天是红月亮加月全食。 红月亮加月全食就是，其实就是镶着金边的那个感觉，是吗？ 就是。被挡住的那部分是黑的吗、 哦、 但是没有挡住的那部分它是红色的。 哦、啊、 就像特别像那个 那是不是传说中的狗吃月啊，是那种感觉。 是啊。 哦、嗯、这就是月全食啊、 哦。 我以为月全食就是月亮吃了一个什么东西，所以 你没见过吧？今天晚上啊，不是周六晚上，赶紧看看吧。 我不是，但是我有点怀疑周六可能下雨。嗯提醒大家带好伞啊！ 嗯， 这观测月全食也不能因为观测月全食去了山区啊。 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个互动话题哈、啊，就是刚好那天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儿。 嗯， 网友黎生他说有一场考试啊，我题目做得特别顺手啊，1个小时就做完了。然后啊，我就无聊嘛，我就抖腿，突然感觉到裤兜里啊有一个方块状的物体，就硌着腿了。 嗯， 他呀就掏出来看，哇，我的妈呀！这怎么是我的三星老人机啊、 哦、 这还开着机，还是最大音量，随时有可能会有电话短信过来。那一瞬间他全身都冒着冷汗、啊、 哎呀，这 大脑一片空白、 嗯、 想象自己是不是被要取消资格了、 嗯、 简直是度秒如年啊。但是老师收卷的时候啊，他就瞬间冲出了教室啊，至今不知道金属探测仪有没有发现他的手机。 嗯， 这真的是比较危险的。 不是，他能把手机带到这个教室里也是挺神奇的一件 事。对呀、啊、那个时候我们应该都会过那个机器。 对、 啊、你带的那个东西它会响的。 对，而且都要搜身的、嗯啊、 对，是这样， 是吧？啊，反正我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我那个听力的时候吧，是要带着那个收音机去的。 嗯， 结果呢我那个听力考试的时候，那个收音机的电池我没电了 啊、哦、那你怎么着了？ 听了一半就没电了。 嗯， 然后我就举手，然后呢监考老师还就是突然跑过来说你不要说话，因为大家都在听听力嘛、 嗯、 说你什么事情？我说我电池没电了。然后这个监考老师就一下子冲到这个讲台上给我拿了一个备用的。 哇， 特别感谢他。 哇，真的、嗯、哇，他们那个真的是有之前有很多的准备吧。 是的啊，我估计是有这个准备。 嗯， 嗯，也为了很多考生来保驾护航。 是的啊、 嗯、 好了，接下来进行我们的时尚观察员连线的环节吧。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北京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的特约观察员曹丽颖曹老师，来看观察一下本周有哪些值得观看的儿童剧或者演出方面的消息。我们进行小灯片花、嗯、马上来连线。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接着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的特约观察员曹丽颖曹老师。曹老师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哎，您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吧、 嗯、能听到啊。您说。 你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戏剧观察员曹丽颖。今天啊，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 嗯， 该展演是由北京市文化局打造，以扶持小剧场剧目创作和演出为目的的大型展演活动。展演历经7年，始终保持着高标准高质量的遴选过程，7年累计参演剧目超过了100部，已经成为北京地区标志性展演的品牌之一。2018年8月，北京故事 是如期亮相，来自全国的20部精品剧目齐聚京城，为观众奉献一整个月的小剧场戏剧盛宴。今年的北京故事啊，是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宽友文化承办，在这20台的优秀作品中，涵盖了话剧、戏曲、形体剧、舞蹈、新杂艺、实验剧等多种舞台样式。这些作品将在国画小剧场、国画先锋剧场、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天桥艺术中心、中华世纪坛、繁星戏剧村、青兰剧场、东城区图书馆剧场陆续上演。下面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以下入围的两部剧。第一部呢是我们去哪儿了。我去哪儿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啊，越来越多的人都渴望成功，随之啊，有越来越多的成功学抓住机会野蛮生长。由吴朱红工作室出品的话剧《我去哪儿了》，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成功学泛滥的时代背景下。艺术院校蔡梅，他在为知名教授的孩子做家教期间，因为疏忽导致孩子坠楼身亡，同时相恋多年的男友恰巧在这个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得到了励志专栏作家的救助，随后网络和舆论不断催化，揭开了一个个秘密，也将每个人深藏的内心彻底曝光。挤上成功捷径的人们能否迷途知返，找到出发时那个纯净的家园呢？8月1日、2日19:30，青兰剧场等着您来揭开谜题。 嗯， 好了，接下来向大家推荐的另一个剧叫《奋不顾身的爱情》，讲的是一个既有儿女情长又不光是谈情说爱，既有家国存亡却又不仅仅是保家卫国的故事。4个演员，2段隔世的情感，一位是痛失爱人之后依旧坚持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位呢是放弃了逃避战争和与爱人长相厮守的机会，决然地担负起时代的责任。该剧历经了2000多场演出，千锤百炼，只为重拾爱情信仰，愿所有与他相遇的人都能感受到爱情的美好。8月1日、2日19:30，繁星戏剧村一剧场，让我们共同守望这世间最好的女子。以上就是我推荐的所有内容，下周二的同一时间还会向大家继续推荐北京故事的入围作品，请大家持续关注。谢谢主持人。 好的，感谢丽颖给我们带来的连线，下周二我们准时连线好吗？再见。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高考是那当天有哪些有趣的事儿发生？ 没错， 曼宁还记得当天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吗？ 我当天应该是很佛系的。 哦，是吗？就无所谓了。 就没有，我没有破罐子破摔，我是沉着冷静的。 是吗？ 对，我当时想着，对自己可能大概有一个预判吧， 嗯， 知道自己大概能考多少分，然后就照着这个样子正常发挥嘛，肯定也不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艺术类是提前批的。 啊，就是基本上 我知道我大概考多少分就够了。 哦， 然后我就冲着那个就差不多就得了。 所以你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其实我遇到过很多我的同学，包括甚至现在有一些弟弟妹妹，甚至都会和我发微信表示说高考的紧张啊、压力啊，在那一天其实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我觉得有趣未尝不是一个憋着压力的一种体现吧。 其实也是。另外我看到我们另外一个网友朋友啊，小迪，他说在他高考的那一天，他和他的女朋友相识了。 啊， 怎么回事呢？女朋友没有拿那个时候我们应该用那个涂卡的，会有一个尺子。 对对对。 就往里填，但那个填起来特别快。 那个，对，因为有那尺子所以填起来特别快。 对，然后呢他那个女朋友特别着急，那个时候没有，当时还不是女朋友，就跟老师说我没有，我想借一下，然后老师就顺手把他的拿给了这个女孩。后来呢他们俩就因为这个事情，他女孩非常感谢他，两个人可能就留了联系方式，然后在高考结束互相问一下成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在一起了。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俩心够大的， 是心够大的。我反正也遇到过一个，我同学也是特喜欢一个坐在他前排的一个女孩，因为当时考场都是 打乱的、啊。 对， 有各个这个高中学校的学生汇聚在一个考场上，所以其中我一个同学就看到他前排的女孩特别漂亮，希望这个高考以后呢能和他留个联系方式。 嗯， 结果就因为这事儿没好好考。 国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北京时间已经到了8:30了，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嗯， 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扫电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呢，是从早晨的8点一直持续到10点陪伴大家。 没错， 大家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这档节目。 嗯， 当然了，还可以收看这档节目啊，那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啊、找到活力982。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高考遇到的有趣的事儿有哪些。 下面呢我们就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环节了。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第一条，我们来说说网友大鱼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在河北农业大学读大二的学生郭小康趁着暑假在北京做兼职，干什么呢？送快递，每天的工作是10个小时以上，常常忙到没时间吃饭。 这郭小康说啊，他主要呢是想来北京看看大城市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提前来体验一下北漂生活。体验了一段时间啊，他觉得哎呀，北京这边节奏太快了，赚钱啊真的很不容易啊。 其实我觉得大学2年级的学生能有勇气去送快递，也是一种 很有勇气的。 对，很有勇气啊。而且还能体会一下北京的这个堵车呀，包括北京的下雨啊，甚至北京的这个食客的投诉啊等等，也是一件在精神和生活当中的双锻炼吧。 啊，是一种很独特的体验啊。 我们来看看网友雅森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前两天在江苏南京有个男生报警说女朋友割腕了。 啊，怎么回事呢？这个民警赶到之后啊，发现这个女孩的伤口啊是用修眉刀割的，还挺严重的，就马上做了紧急的处理，幸好啊没有生命危险。经过了解呢，原来是这对小情侣啊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啊，男生开玩笑说女生喜欢的男主角是脑残啊，这两人就开始吵架，最后啊这个女友情绪失控就割腕了。 我没听明白，就是说这个男朋友， 我说你的偶像是个脑残，然后你不开心跟我吵架，你就割腕了。 我就割腕了。 对，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那个电视剧里面的那个主角应该负责任啊。 你到底是不是脑残？ 是吧。啊，这个是男生男朋友给女朋友开玩笑啊，把女朋友的偶像说成了脑残。 这网友神评论说啊，用生命来维护爱豆的尊严啊，也是够拼的。大家怎么看呢？ 我真不知道他喜欢的是哪个男主角。 我真觉得他有点冲动。 是的啊，有点冲动啊。当然我觉得这男朋友也是啊，你是没事老窝人火干什么？ 我觉得啊，最后这个 我知道曼宁喜欢周杰伦 啊，你就不能说他， 我就不能说周杰伦 啊，你不能说他最近那首歌写得很那什么是吧。其实我觉得可能他们俩最后这个吵架呀，真吵的不是说这个关于爱豆的故事。这女朋友肯定说 你不爱我，你居然说我喜欢的人是脑残。 是的。 然后这男人说干嘛小题大做呀，我就说一下他而已，你怎么这么生气啊，至于吗？ 是的啊。 两人就吵起来了、嗯、 然后可能女朋友还说男朋友是脑残，是吧？ 嗯，还真有可能 有这 个。后来就上升到了这个到底爱不爱我，是不是真爱，就上升到这个情绪失控，就割腕了。 嗯、哎呀，这个生命诚可贵啊，爱情也很高、 对，千万别冲动啊，做这种事情真的是很有危险的。 是的啊、嗯、我们再来看看奇葩网友雷雨阳光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最近河南信阳学院的外国语学院的院长罗德喜为留校考研的学生送来了福利防暑六件套。 哇，有六件啊，看看都有什么东西啊。这个其中啊就有扇子、花露水、西瓜、清凉油、藿香正气滴丸和龙虎人丹、嗯、这其中扇子的扇面上啊就印了院长的签名和寄语，鼓励学生啊要追求自我的突破。有学生说啊，院长认识我们的学院有很多学生啊，不是那种很难得一见的院长，而是非常接地气儿、平易近人的好院长。 嗯，院长有爱心啊，考研确实不容易啊、嗯、大家拿上这蒲扇、 嗯、 上面印着这个校长的印，这个签字啊， 学习起来更有动力了。 学习起来更有动力了啊、嗯、这个以拿到校长的这个签名为荣。 嗯， 是吧？ 所以这网友评论啊，院长有爱心啊，考研不容易，祝福大家都能够圆梦。 嗯，尤其是天热的时候，看到图书馆或者自习室里有很多默默无闻在那里备考考研的这个考生们，确实挺辛苦的啊、 嗯、 也希望你们注意身体，能够考上一个好成绩、 嗯、 也可以考到一个理想的大学。 嗯，呀，真别说，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那个教学楼啊，它是开放的， 嗯，嗯 就是说任何一个教室你都可以在里面学习，它永远是给你打开的 啊。 只有六层和七层，它是专门为考研开的 啊。 这是我们这个平常这个小学生啊是不能去的、嗯。 是的。 然后我就发现，在六层和七层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个桌子的间距是非常大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把被子啊、暖壶啊。哇，就是那个可 是吗？ 对，可以泡面那小锅啊，都放在那个周围。 因此，这不亚于高考啊。 真的不亚于，他们压力很大、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学校还是非常的人性化、嗯、给他们每个人有了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就是你愿意在这儿睡也 OK， 只要你想的话、嗯、我们就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场所。 嗯，我有印象，就是因为我是本科的时候就毕业了嘛，我就参加工作了。 嗯， 我印象中我大四或者大三去实习的这个去自习室自习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的那个位置上就会贴着一张小纸条，叫做考研专座，望理解，就是希望理解、 哦、 就那意思，就不要占这个座位。 嗯，还真的是，因为考研的时候压力确实是很大的。 对啊，有的时候我这个我就可能坐在那里就觉得如坐针毡，就感觉好像我坐在那里就欺负了人家。虽然 那你没有为此考一个研究生吗？ 所以他也没来，是我最后上了一个在职研究生。 也可以吗？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网友李小志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在浙江台州有一位警察叫许建，十年来许建经常在节假日带上妻子，开着一辆车，带着两台相机走遍全国。 嗯，在许建的镜头里啊，只有妻子一个人，他说在我眼里除了我老婆没有其他的美女。那么在他的镜头之下呢，妻子啊有万种风情啊，总是有最美的状态。人就问了，你学了那么久的摄影却只拍一个人，你知道吗？然后这个许建就说啊，若干年后啊，我老婆能拿出数不尽的照片，可是你老婆的记忆却是空白，那时候你还觉得不值吗？ 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嗯， 我觉得他真是做到了极致 啊。怎么回事呢？ 就是自打结了婚以后，我觉得就是人家都是晒娃，他是晒媳妇儿 啊，那就是很甜啊。 很甜很甜的，就是拿着一个单反相机，他也是学，就是咱们传媒大学学这个广播电视摄影的啊，所以就是专业对口啊，就通过这个专业来给自己的女朋友自己的媳妇儿拍照啊。 嗯，那我觉得也很好啊， 时不时的就晒自己的媳妇儿啊、 嗯、 我觉得真是一件爱情，有的时候是一种 力量， 难以言表的力量啊！就平时他可能连单反相机连动都不动的人，现在就是一到周末想约他出来吃饭，他都是不行，给媳妇拍照呢。 哎呦，这个太甜了！ 大家学习一下吧，好吧，放一首曼宁喜欢的周杰伦，瞧瞧我这情商。 你要这听什么？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高考那天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儿。我们来看看程峰这位网友给我们的活力982的新浪一直播的房间里留言说，俩同学一起走出校门，同学 A 对 B 说自己做错了某某题，同学 B 哈哈的嘲笑同学 A， 结果被记者抓拍了，第二天上了新闻，标题是自信的笑。 难道不是幸灾乐祸的嘲笑吗？ 是的啊，这确实有意思啊。 嗯，另外还有网友流浪记他说啊，考完试的那天我爸接我回家，走到路上没多久啊，他自己就给吐了，而且吐得很严重，特别难受。 嗯， 可能啊终于考完了那没适应哈、啊、然后回家呢就是他爸哈、啊、突然拿出了手机对他拍照，有不同角度的特写，然后呢迅速发到了微信的家庭群里说，女儿辛苦啦，这题是有多么人啊，都考吐啦。 嗯， 然后啊继续往前走，他当时的内心就是，亲爹啊，你都不过来扶扶我吗，我还吐着呢。 哎，其实高考那天发生的有趣的事儿分为两种， 嗯， 一种是高考的时候，一种是高考以后。 对对对对对。 曼宁，你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在干什么？ 我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哎，说起这个事儿，我还真是有一些回忆的。 嗯， 因为我高考的时候呢，是跟我的那个发小，因为他后来就在别的城市上学了，但是他是回来高考的。嗯 嗯、你先说是男发小还是女发小？ 女发小，我们俩3岁就认识了。 好的， 在跳跳床上认识的。然后呢，就是在高考的当天晚上啊、嗯，我们俩就一起在一个咖啡厅里面叙旧。 嗯， 真的是聊了一整晚，因为我们大概有3年没有见面了。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他爸爸去世了、 嗯、 他爸爸真的是从小看我长大的， 所以他高考也应该也很有压力啊， 非常有压力。他当时的那篇作文写的就是关于他爸爸、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得了很高的一个分数。 嗯， 然后在高考当晚啊，我们终于考完了嘛、嗯、然后就在那个咖啡厅里面畅聊了一整晚。 嗯嗯，就是可能两个人因为高考压力大要备考，所以两个人就迟迟没有见面。 对，一直没有见面。 那个时候好像手机也不是特别频繁吧， 那个时候关键是家长不让用手机。 哦、嗯、就有手机也不让用。 对，因为你要高考嘛，他怕影响你。 嗯， 而且他那个时候在其他的城市，我们俩也没有办法见面，也没有办法短信， 所以就约好了高考那一天结束以后约在某个咖啡厅见面。 对， 哇塞， 想想还是很有故事的呀，高考的一天。 是的啊，其实我和曼宁一样，我高考当那天晚上也去了咖啡厅。 你是跟女同学吧？ 我约的是我当时的初恋。 哎呦。 这个我觉得高考当天遇到了有趣的事儿呢，除了有趣还有痛苦和浪漫。 有的还是在高考那天分手的呢。 哦，是吗？ 对。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还给我讲过他的故事，就是说、嗯、那个时候他早就想跟一个女生分手了、 嗯、 但是啊他怕影响这个女生的成绩，他一直都迟迟的没有说、 嗯、 然后就是在高考完了那一天跟他说，说嗯，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对不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啊、 我怕影响你的成绩，所以我一直没有跟他说。 嗯， 还有我觉得怎么说呢，就也还行吧。 嗯， 就至少他还是在他高考的前一段时间为他保驾护航了。 是的，就是没有影响这个对方的高考的备考吧。 对。 嗯，我觉得还有一些事情呢可能会让大家觉得高考是一件释放压力的事儿，比如说你考完试是不是会把所有的书都烧掉或者撕掉那样的感觉？ 那倒不会，我把我的笔记都送给我妹妹了。 是吗？ 对，我那个时候笔记也做得特别整齐。 没有，我是会把部分书撕掉。 你是为了这个发泄你的这个情绪吗？ 对，我就想，我就说我再也不会再参加一次高考了。 嗯，然后你再参加一次了吗？ 没有。 那就行了。 我打死也不会再参加了啊、 嗯、 所以会遇到那样的一种情况吗？就是说你的很多同学因为没有高考这个成功，或者说考的成绩不理想而复读了一年。 有的，还真的是有、嗯、而且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班就是老师比较看好的那种学生，他应该考一个985的学校是没有问题的、 嗯、 结果那天他真的高考失利了，可能是数学考了不及格、 嗯、 然后就没有去他理想的学校，应该是北航，他就没有上、嗯，北航应该是985吧，我记得。 是的， 是的，是的。后来呢，他就复读了，复读了之后 还没考上， 没考上，他去了央财。央财也不错啊， 央财也不错的啊、嗯。我有一个同学也是这样的，其实是一个我关系非常好的一个这叫兄弟吧、 嗯， 我们在一起踢球、打架、玩耍啊， 嗯， 什么都干啊、这个结果呢，因为高考的时候他考试不是特别理想，就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后来复读了一年，还是没有考上。 然后就去了我们当时一个三本的一个院校吧，独立本科院校。现在毕业以后呢，在我们老家当一个公务员。 嗯， 其实我觉得也是生活的现在非常的幸福美满啊。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高考那一天发生的不仅仅是有趣的事儿，也许是一个决定你命运的事儿。 没错，这肯定是这样的。所以每到高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全国上下的各种行业都在为了保障高考而做出他们应该有的努力。 对啊，除了行业以外呢，还有很多商场和饭店打促销活动、啊、就是高考凭高考准考证 哦， 对不对？可以这个在这儿吃饭或者 happy 也是一个福利嘛、 啊、对， 考生福利。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吧、 嗯、 啊，我们来说说两个感情方面的事儿啊。 嗯，网友贝贝安发来消息说啊，在安徽黄山啊遇见了一对恩爱的夫妻，这个大叔啊已经有57岁了，背着53岁的妻子登山，汗流浃背啊。 嗯， 为什么要背着呢？这个大叔表示啊，妻子5年前啊患上了渐冻症啊，然后他负责照顾妻子的起居，但是这个病看不好啊，就带他四处去旅行，去过江南、西藏等等这些地方。他说世界这么大呀，想继续带妻子去看一看。 嗯， 不是因为生病而留遗憾的啊，虽然自己累一点，但是想让妻子的生活呢更加充实一些。 嗯，为这位57岁的大叔王小民点赞啊。 嗯， 这个年纪啊，背着53岁的妻子登山，嗯， 其实非常感人的。 对啊，江南啊，西藏啊，你别说，这真是去西藏还有可能缺氧， 嗯， 还带着自己的妻子啊，为他们点赞啊，不离不弃的爱情。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很多地方进入了这种烧烤模式啊， 没错， 非常的热，很多人呢会服用藿香正气水来解暑，但网友水龙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喝藿香正气水容易被酒驾，也就是说容易被查出来酒驾 啊、哦、这是怎么回事呢？实验显示啊，喝完藿香正气水之后做酒精检测呢容易查出醉驾，但是5分钟之后再次检测呢、 嗯、 这个显示酒精含量啊就成为零了。 哦， 所以在这儿提前提醒大家，藿香正气水中呢含有40%到50%的乙醇。 嗯， 服用之后呢一定要清口，一定要这个漱口，而且要适当的休息之后呢您再开车、嗯、 在这儿也给大家提个醒吧，除了这个喝藿香正气水容易说被查出来酒驾，还有像比如说吃那个红豆腐乳 啊，对 啊，还有吃荔枝， 嗯， 还有吃这个蛋黄派，因为里面都含有少许的乙醇， 嗯， 所以说都会容易被查出来酒驾，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嗯，你别说，我真没有啊。 对， 我想起来，你吃了腐乳啊，它也不行啊。 是的，前段时间我还看了一个奇葩的消息，说有人吃小龙虾，第二天被查出酒驾了。 啊？ 对，我怀疑有可能这个小龙虾的调料里面会有一些乙醇啊、料酒。 哦，那还真的可能。 对，然后它可能吃进去以后吸收的还比较快。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明明和我们分享了在高铁站遇见的一件事儿啊、 嗯。 有一位大爷呢在贵州打工，打算坐高铁回重庆。他随身啊就带了这个砌砖的刀。过安检的时候啊被告知你不能带走。 哎， 这大爷就慌了呀。 嗯 嗯。 这个他说200多块钱买的新被子都没有要，但这把砖刀跟了他40年了，舍不得扔下啊。这是一位大爷啊，在贵州打工的时候可能一直在用这个砖刀啊， 陪伴他了。 对，这个跟了他40年了，舍不得扔下，最后在高铁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吧，大爷把这个砖刀被这个邮寄了回家。哎，这是理想的选择。 嗯、对，这网友评论啊，手艺人的老伙计啊可是比媳妇儿还要亲的。 嗯， 大家有什么心爱之物被拦在车站或者机场之外吗？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嗯，我真是切身的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大概 你把话筒拉在外面。 不是，2013年我去北京西站采访的时候， 嗯， 这个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乘客，他背了整整一这个书包的烟盒。 是他收藏的那种烟盒。 对，问题是这个烟盒呢，他不仅收藏烟盒，他还收藏打火机。 哦， 就是确实很精美， 嗯、 甚至有50年代的打火机，都非常的这个像老古董了、 嗯， 收藏价值非常的高。然后他背了整整一书包啊，这个比如说有很多的烟盒，有很多的打火机，结果就要上火车， 然后 肯定不让带。 对啊，乘务人员就是坚决不让他带。所以当时我在那个现场采访，其实也挺觉得人家这毕竟是收藏了那么多年啊， 对， 而且这所有的宝贝吧，对于他来说是宝贝，也不愿意离身。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纠结。乘务人员给他解释了半天，最后也是邮寄回了家。 嗯，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方式，因为如果你把那么多的打火机带到火车上的话，确实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 嗯，还有的就是像西藏的这个一些这个旅游的达人们，可能会带一些比如说一些雕塑品跟雕品啊，木雕啊，或者说是这个石头雕的一些雕的这个工艺品，可能带上飞机或者带上火车也比较困难，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嗯， 这个能带就带，不能带尽量邮寄。 对 吧，包括那个新疆的那个小刀啊，就是那种就是手工的小刀， 嗯 啊，这个也是一个工艺品，非常精美，其实也是需要邮寄的。 嗯， 像在这个飞机啊或者说在火车上都是带不了的。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啊。 嗯，好的，接下来进入我们最后一个环节， 靠谱青年。 青年说继续说， 靠谱青年，我们今天聊一聊炎炎夏日啊，大家有可能开车的时候会一直开空调， 嗯， 可能开着空调呢，比如说到了某一个地方需要等自己的朋友， 嗯， 又不愿意离开这个汽车，因为太热了外面，所以就会开着空调，有可能会稍微的休息一下，躺在这个汽车上啊，车里面啊，那么空调在车内使用频繁但错误的使用习惯，不仅会损伤车辆，还可能危害司机的健康。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说说车内空调有哪些使用误区。 嗯，首先误区一啊，开车立即开空调是不对的。 嗯， 夏天的气温非常高啊，车内的温度很容易就达到60度以上了。 嗯， 那么车的内部呢有甲醛等物质的挥发量啊是正常的5到7倍，所以刚上车的时候啊需要把车窗打开通风1-2分钟，有毒气体释放之后呢您再开空调。 嗯，第二个误区就是停车然后开着空调睡觉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发动机长时间处于怠速运转状态的话，如果汽油燃烧不完全，会产生高浓度的一氧化碳，甚至引发中毒，甚至引发死亡。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长时间说在汽车里把这个椅子往后一调，然后就躺在这个车上睡觉了。 嗯， 啊，一定要注意啊。 嗯，误区三啊，就是把温度开得很低。其实啊，车内温度呢是以25度左右是最好的。如果车上呢有老人和小孩呢，那么最好不要低于27度。 嗯， 另外啊，一般车内外的温差呢也不要超过6度。嗯， 没错，因为这个空调啊在车内啊出风口确实特别离你特别的近，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曼宁有没有这种感受，开车的时候可能空调的那个风吹得你自己感觉浑身都这个像冰窖一样， 对，吹得动手。 是的啊。误区四，我们再来说说内循环一开到底。很多车主开空调后啊，这个有一个按钮是内循环和外循环啊，担心用外循环会这个费油，因此就使用内循环呗。因为内循环就是把车内的空气又给抽出来然后又给抽进去了，对吧？本来车里边就凉快，那意思就是不费电啊，也不费油。但是如果长时间用内循环，车内的空气会变得越来越浑浊，所以空调刚开始最好先用外循环，温度降低以后再切换至内循环，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切换一下。 嗯，那么再来看误区五啊，长期不清理空调。夏季其实气温很高，我们都知道车载空调啊很容易滋生带有过敏物质的病原体和微生物的，并且会引发呼吸道感染。建议啊每个季度这个空调呢就要清洗一次，并且要定期的更换空调的滤芯，并且啊清洗空调的风道，并且清除滤网中的这些脏物，大家都要把它清理好。 嗯， 否则的话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细菌啊，灰尘啊，都会进到里面去。 就是比如说马上到夏季的时候，或者马上到冬季的时候，换季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 4S 店啊，或者说是自己啊，去清洗一下这个空调的内滤网啊，非常重要。当然了，在这儿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误区六吧，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就是大家在开着空调的车内一定要少吸烟。 这不是一定的吗？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吸烟呢，这个烟雾呢会内循环到空调里面，然后等你下次再吹空调的时候，有可能这烟味就会弥漫整个车厢。 哇，那这确实还挺难受的哈，这个烟味儿。 对，所以说一旦抽烟的话，您最好是离开车啊，下车去抽烟， 是这样的， 这非常重要啊。好了，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高考当天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事儿，我们来看看这些网友们都给我们发来了哪些留言吧。像黎生这位网友，伊娃这位网友是这么说的啊，说高考考完的最后一科英语的时候，老师开始收卷了，突然楼上有一个男生特别大声的啊了一声。你说他啊啥呢？ 怎么了？没答完题？ 不对，后来他又紧跟了一句，我解放了。因为收卷了。 这把老师得吓一跳啊。这个还有另外一个网友乔文，他说啊，考完了以后走出校门过马路的时候，看到我最后一门科目的监考女老师被交警开了罚单。怎么着，你还挺幸灾乐祸的呀。 那这老师也是够心大的，估计是为了赶监考， 我也觉得是， 把车停路边了。好吧，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时段活力这个资讯的所有的内容了啊！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 人民日报、 澎湃新闻、 新京报、 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 北京青年报、 中国新闻社、 新浪新闻、 网易新闻， 是由本台记者张悦、 实习记者关悦为您编辑的。 以上就是我们青年说上半时段的所有的内容。接下来我会稍事休息，由曼宁继续接棒主持我们下半时段青年会客厅。我们邀请的是我们在城市副中心一直辛苦工作的这个张杰啊，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他聊一聊他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稍后见。 国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02分，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青年说。现在呢是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是大家的主持人曼宁。今天呢我们有请到了北京市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通州分公司的青年突击队队长张杰。我们来首先呢请张杰来介绍一下自己。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张杰，来自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通州分公司，目前主要负责我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工作。 其实张杰呢是负责建设工作的。那首先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哈，你初次来到通州的时候，接触拆迁工作的时候，给了你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呢？ 记得当时2015年6月，我们当时北投集团，我们单位简称北投啊，当时北投集团接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这项政治任务，当时时间特别紧，5月中旬开的会，我们5月底就奔赴了通州，那时候没有办公区，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刚来通州，觉得当时村里的道路十分的脏乱差，这个环境十分糟糕，尤其是拆迁工作的环境也十分艰苦。 那当时有没有觉得后悔来了？ 那倒没有。因为当时说实话，我当时刚参加这项工作的时候，背景跟意义了解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也刚从部队转业。因为在部队的时候本身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到了地方的第一项重大的工作呢，为副中心建设，为鹿城的百姓改善居住环境，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为人民干事的一件工作，所以说特别的乐意。其实当时刚到鹿城镇，我们是没有办公的地方的，也没有居住的地方。 那你们怎么解决呢？ 当时是跟人家属地政府协调，有一间会议室借我们用。当时我们是先行去鹿城工作的是20个人左右，当时挤在一间，那间会议室大概40多平米。 然后在那里面工作。 你们所有人都在那一间会议室工作？ 对，所有人当时去的所有人都在那一间会议室工作、嗯、然后呢住呢当时是没有地儿住，然后确实加班晚了，当时集团给我们在周边的快捷酒店然后订了几间房，如果说晚上回不去可以在那住。其实当时我们的工作状态基本上回不了家，20多人都回不了。 那就是长期的住在外边的快捷酒店？ 没有，当时是一个多月，后来是一个多月将近2个月之后我们的临时办公的地儿才建成、 嗯、 然后当时我们才有了自己的办公地儿，然后包括也给建了几间宿舍，然后可以在那休息。 嗯，那初期的时候确实是条件比较艰苦哈、啊。那为什么说这个拆迁工作是政策性强、标准高呢？ 因为拆迁工作它有国务院啊，北京市出台了很多政策。 嗯。 我们刚到鹿城的时候呢，也跟属地政府，包括相关的一些区政府的一些像建委这些委办局进行了对接。 嗯。 依据国家北京市的这些政策，还有这个鹿城镇本地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制定了切合当地老百姓、切合当地民情的一些补偿政策。 嗯， 所以说对于这个拆迁来说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而且关键是拆迁是一个民生工程，它是解决老百姓的这个居住环境，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当时市委市政府交给我们北投这项任务，其实我们是从我们叫举全集团之力，我们所有的集团的业务部室都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来、 嗯、 针对拆迁当时这项工作，然后都是尽集团所有的力量把这一项工作干好。 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拆迁啊是一件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儿，尤其是涉及到补偿款这些问题。那么在这方面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创新的办法呢？这毕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其实在拆迁补偿问题上，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的心态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政策只要一样，多与少可能对于老百姓会关注，但是呢如果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可能他们心里边就会能接受一些。 嗯， 所以说对于这个工作，我们在拆迁补偿过程当中特别的重视，也特别的注意。也确实是刚才您说的，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个对拆迁补偿这个事儿是他们这有可能是一辈子的大事儿。所以说我们内部也有一句这个话叫拆迁无小事，因为这项工作呢还是政治任务，后面有一句就叫事事连政治，就出一点事儿我觉得都是跟政治挂钩的。 嗯， 所以说在拆迁补偿上，小到一条小狗一棵小树可能都是老百姓关注的事儿，而且也体现着我们集团对老百姓在拆迁补偿过程中得到老百姓认可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嗯， 我们做不做戏可能老百姓都能看在眼里，而且我们的工作尤其是拆迁补偿针对所有的每家每户老百姓的补偿的事项我们都要逐一公开张贴公示榜，让每家每户的老百姓都能看到自己家有什么东西，然后补偿什么情况。 嗯，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小的故事呢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当时有一个姓蔡的大妈，她是古城村的村民，当时鹿城镇有一个村叫古城。 嗯， 年龄很大，大约是80岁左右。当时我记得是快冬天了，然后有一天她到我们指挥部，然后到了我们指挥部呢什么事儿没说就开始闹。 嗯， 就觉得拆迁说拆迁有问题，然后造成她没法在这居住下去，而且当时啊每天都来，当时我们给他做了耐心细致的这个政策的解读工作，然后也对他进行了安抚，但是他始终就是觉得心里边好像有委屈似的。后来呢我就亲自找到他，跟他坐下来聊，去他家里边，当时去他们家里边去说实话非常非常的这个自己心里边已经是过意不去了。为什么？因为当时去现场的时候，这个村其实拆的已经差不多了，他们家几十平米的房子孤零零的杵在那儿， 里边没有水没有电了已经。 已经没有水电了。 对，已经没有水电了。 生活呢， 所以说当时我觉得大妈心里边不舒服的地方正在于此。 嗯， 所以说哎，去我们拆迁指挥部跟我们闹，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大妈家因为拆迁利益，她的子女已经把她抛弃了，不管她了。所以说她当时没有地儿去，在那儿也没法居住，非常艰苦。所以当时去现场看了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拆迁有一个青年突击队，组织我们突击队的几个人一起开会研究这个事儿。当时我们就协调了多方的力量，利用一个周的时间，我们把那个鹿城敬老院的一个入住手续给办了，然后先让大妈到那个敬老院去住，然后呢通过这个护工的照料，我们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也是轮流着，通过工作的间隙轮流的去看护，可能慢慢的大妈的情绪已经稳定了， 嗯， 然后那个这个气色也比较好了。在大约是这个事儿发生之后的一个多月快两个月的时候，这个蔡大妈又到我们单位去找我们。 嗯， 当时因为她当时还没签约，她的房子没拆还没签约， 嗯， 找我们。其实当时第一个找到我们古城村驻村负责人陈辉的时候，他当时给他跪下了都。 哇！ 他当时说我要签约，就觉得我们与他的子女相比他的子女还亲。 嗯。 所以当时他说他要签约，要把房交了， 嗯， 然后要配合我们的拆迁工作。 嗯。 所以当时有这么一个案例，印象特别深刻。 对，我觉得也是从他的情绪应该是有很大的变化，从一开始到后来。 对对对。 嗯。确实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那还有其实在拆迁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你觉得很难解决的困难？ 嗯，有。 嗯， 而且有很多问题确实是因为政策制定的再完善再完美，我们认为啊， 嗯， 但是其实面对几千户老百姓的拆迁问题，他可能也不会面面俱到。 嗯， 所以针对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政策包不住的问题， 嗯， 因为我们也跟相关的单位探讨过，拆迁不拆迁的时候，可能每家每户过得都很平稳。 对， 一旦遇了拆迁，每家每户的矛盾、纠纷、各种问题都会暴露出来， 嗯， 所以说可能会造成很多政策包不住的一些问题。针对这种问题，我们有一个机制，跟区政府、区建委建立一个机制，有一个叫综合问题处理组。 嗯， 然后我们联合着几方这个几个单位，一般是政府单位，包括属地政府，包括村里边一块共同研究一些问题。举个例子，你就像一些这个外地这个家属带入的问题，因为好多他们村里边娶的都是一些周边像河北啊，或者一些这个周边山东啊河南一些这个媳妇儿， 嗯， 像这种情况他们的户口进入北京是有政策性的，可能在当时是转不进来的， 嗯， 有一些政策性的原因是转不进来的。当然针对这种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算是一个相对普遍的一个现象， 嗯， 所以说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会通过这个综合问题处理组及时研究，然后制定一些补充性的政策， 嗯， 解决老百姓这些问题， 嗯， 然后让这些普遍性的问题得以解决。 嗯， 针对还有一些个性的问题，可能每家每户可能只有个别户有的问题， 对， 那我们可能就是一事一议，跟区里边，因为区政府成立一个指挥部，我们北投集团是作为领导，是作为副指挥，我们一起开会研究一些个性问题，针对个性问题就单出一些会上研究，单出会议叫，作为我们对他补偿的依据。针对这些无论研究的结果什么，我们都会公开，然后让老百姓知道，哎，对于他们家的特殊性在哪儿？为什么要单定一些特殊的一些，就是单一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案来解决他们家的事儿，然后让老百姓心里边能够平衡，能够认为我们这个是一项确实是一项惠民工程，是一项民生工程。 嗯，那这么说来，其实是 非常复杂的，因为毕竟有那么多那么几千户的居民，每一家都有每一家不同的情况，那你们这个工作量其实是非常大的。 对，所以说当时我们因为拆迁的有拆迁正常的工作流程，从我们入场开始，从老百姓，也就是说入户，每家每户我们都得去入，入完了之后呢，要针对每家每户老百姓入户的像面积啊，然后家里边有什么装修啊，家里边有什么机器设备啊，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口啊，各种情况我们都要登记，登记完了之后呢，还要连夜加班做内页，把一些资料汇总完，完了之后是认定。因为当时路程2015年6月份路程一期拆迁的时候，是我们行政办公区的一项政治任务，为了建行政办公区，所以当时时间特别紧，任务特别重。我记得那时候几乎每天认定工作，进入认定期以后，认定工作都要到凌晨2-3点， 凌晨两三点， 有时候都通宵，因为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段，因为签约之前老百姓的认定工作必须得做完，做完了之后呢需要公示出去，我们得让老百姓知道我们家补偿是一个什么情况，他们家是一个什么情况，还得让老百姓之间互相监督，看我们有没有老百姓提供一些虚假信息，然后我们得通过老百姓的这种公开的监督去做好这个工作。 嗯，所以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每天都是在加班加点的。 对，我记得那时候连续最长的时候连续3个月没回家。 三个月一直在那边吗？ 对，3个月一直在通州路上，因为我们好多人都住市里，我也住市里。 对 对，3个月都没回家，当时回家，其实那时候回家几乎也都是半天到一天，干嘛？把这一周攒下的衣服带回家去，洗，然后把新衣服带回来。 嗯， 然后一般都是这种状态。那时候我记得那次确实是2-3个月没回家，回家我闺女都不认识我了，当时那时候我闺女还小，对，还小，那时候都不认识了。后来当时心里面还挺难过的，后来即使回通州工作再忙，晚上抽个空都会这个跟我爱人视频一下，看看闺女，让她看看我。因为那时候我刚去2015年刚去通州的时候，我闺女才1岁。 不认识的你那时候你有没有特别的难过？ 是啊，当时心里面特别不舒服，特别难过。 嗯，觉得没有办法两面同时的兼顾吧。 对对对，是。 嗯，那爱人还是理解的？ 对，家里人都非常支持，从父母到爱人都非常理解支持。 嗯，那就好。那我们现在来送给张杰一首歌吧，叫做《盛夏》，一起来稍事休息一下。 说完那句说一半的话，就别 这是过去过寂寞或繁华，曾经年轻的人啊，也会想我吗？天回来吧，回来吧，有人在等你啊，有人在等你说完那句说一半的话，就别走了，留下吧，外面那太复杂，多少次让你热泪盈眶却不敢留下。可时光啊不听话，紧随着人长大，这一站到下一站旅途总是停不下，就慢慢的忘了吧，因为回不去啊，那闭上眼睛就拥有了一切的剩下。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通州分公司的青年突击队队长张杰。刚才呢他给我们介绍了他在这个当时拆迁的时候啊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鹿城的一期和二期的拆迁工作是非常迅速的，这个时间啊非常的短，那么创造了新奥速度。那张杰认为有一些哪些的经验值得分享给大家呢？ 其实对于鹿城这个拆迁工作速度这么快，这个各项报道也都报道着说是新奥速度。其实我觉得经验呢，有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对于拆迁这项工作，对于棚改任务这项政治任务，我们集团始终坚持是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以人民为本。我们在具体做工作上呢，有这么几个这个措施。一个就是这个前移审计监督关口，规范那个拆迁的全过程，让我们拆迁的标准、拆迁的政策保持一个一致性，让老百姓对我们信任。第二个就是通过这个签约前预审的方式，缩短给老百姓发放补偿款的时间，也是建立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其中有一户老百姓最快拿到拆迁补偿款，是在他签约完成后的第四天就拿到了补偿款。其实我们签约它是有一个奖励期的，奖励期的时间一般是15天，一般是奖励期过后的10天才能开始发。 那也就是说在15天的时候，15天之内这是属于奖励期。 对， 15天你同意这个要拆迁， 对，跟我们签约。然后我们再经过一系列的审计审核，他的相关的补偿的一些情况没问题了再给他发。所以当时我们签约之前就把相关的预审工作我们就先做了，在签约之后，我们第一天老百姓签了约的老百姓，我们就及时的把他的相关的资料及时组成卷宗，及时进行审核，然后没问题就走资金支付流程。因为毕竟发钱这个事儿，我们集团内部包括银行都有一定的程序，然后我们也通过优化这个程序，基本上3天，你想第一天签约基本上第4天钱他就能拿到手了。 哇，这真的是非常的迅速了。 对，是对于我们反正总结拆迁工作来说，这是我们已经为老百姓做到的最大的优化了。 最大的优化。那中间有没有大家就是后悔的事情，后悔的情况？ 这个目前来说还没有，只有个别的可能在发放拆迁补偿款上存在有一些有异议的地方找我们来征询的。然后我们通过接待 把他所有的拆迁补偿的情况对他进行核实，核实完了之后然后跟他做一一的解答，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是没有出现的，大多数的老百姓还是比较配合的。 对对对， 是不是也是因为觉得自己为这个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呢？他们 对对，是确实当地的老百姓，后面后续因为我们拆了路程一期、路程二期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也都跟路程一期相关村一些老百姓或村里的一些村两委就村干部也都算是认识了，跟他们也交流过。其实从他们的内心来说，他们认为对于目前已经建完的副中心这些办公区来说，他们其实心里边也是有一种自豪感的，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为国家，为北京市。 其实他们确实是做出了贡献，而且他们的配合程度应该来说，你之前经历过的应该要高一些吧。 说实话，路程是我转业的地方参与的 第一个， 对，所以说路程其实对我们来说条件的艰苦对于我们来说都不算什么，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 经验 没有任何经验，是从零开始干的。 哇，那为什么会把你派到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呢？ 我觉得可能是领导的考虑，也是因为是军人出身，可能对于这种拆迁工作环境的艰苦领导也知道，可能对于这种环境对于我来说可能不说能吃苦吧，至少能适应。我觉得适应力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算是比较有优势，因为在部队十多年锻炼，可能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 那你刚接手就接手了这么大的一个就是时间紧任务重的一个项目，你没有心理压力吗？ 有，非常大。 你当时没有觉得我做不了吗？ 当时我记得刚去路程那一个月瘦了十多斤， 就是因为就忙碌吧，忙碌加压力大。 对，忙碌加压力大。那时候都就是没有感觉，没有吃饭睡觉的概念，那时候时间真的恨不得是一分钟当两分钟来用。就那种觉得好像，反正我记得那时候当时刚一开始在40多平米的会议室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办公的地儿，有时候我们还在那里边住，就那时候没有住的地儿，就是去周边的酒店都懒得去，就觉得在这儿哎简单的眯一觉起来接着干，养精神接着干，觉得能提高效率，觉得就可能有个几公里，就是离那个快捷酒店有一个2-3公里的路程都不想耽误那时间。 哇，所以当时如果面对这么大的压力，这么紧迫的时间的话，怎么办？怎么调节自己呢？ 其实当时就是抱着一个信念，就是第一，这是我来现在叫北投集团的第一项大的工作，然后领导也把这个重要的背景意义跟我们灌输了很多，所以当时我就觉得第一，作为因为当时我觉得还没有完全放下那种当兵的那时候，包括现在我觉得也还保持那种精气神，就觉得对在这项大的任务面前绝对不能服输，绝对。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九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10 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的北京时间的9:32，这里是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大家呢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M 九二七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在新浪一直播上面的活力九八二房间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今天我们的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通州分公司的青年突击队队长张杰。刚才呢其实他讲到了在这个时间紧任务重的这种情况下啊，自己的压力是怎么样来疏解的，来继续请给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那时候当时抱着一个信念，就是在这项重大的任务面前一定要把它完成好。但是完成好当时面临着两个压力，第一个压力就是对于拆迁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从零开始，包括我的这个团队，包括我们青年突击队的人员都一样。所以当时我们面对这个压力，当时也经过很大的这个心理的波动，也跟这个相关的领导进行过沟通。当时我所做出的这个决策就是带领我的团队，那时候白天就是到村里边与老百姓去交谈，摸底，晚上回来，就白天就是做一些实际的实践工作，晚上回来之后就是开会研究讨论，做方案做政策。当时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在我们那40多平米的会议室里边，我们讨论了讨论，有人直接就睡着了， 就是因为太累了。 对，其实他不是说我们讨论这个比较乏味，确实是太累了。其实当时大家的对于这些政策的这种汲取的这种兴趣是非常浓厚的。去村里边大家真是，我记得当时的工作状态，我们当时六月份到七月份这一个月的时间，其实那时候天已经逐渐热了。那时候我们青年突击队的他们经常下村，这个就是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拿着本儿一天下去，那个小册子口袋本儿，就是比较小那个，一天下一本都能记完了，把每家每户老百姓的情况跟老百姓交谈的内容都能全部记下了。 哇！ 回来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进行把这一天出去的这个摸底的情况进行汇总汇报，然后有什么收获，然后应该针对这些事情怎么解决、怎么处理、制定什么样的政策，都会进行研讨。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每个人的工作量都是非常大的。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几乎每个人在每天晚上平均来说90点钟从来就没有回宿舍或回那快捷酒店休息过，几乎没有。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通宵。 对，有时候还会通宵，对，到天亮。那时候这个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凌晨3点多认定完的时候，那时候村还没那个道路还没有完全还通行呢，但是公交车肯定是没了，然后各种车辆你叫打车也没了，因为当时村里边有一个村，其实离我们这个当时我们临时办公区建好了离还有一段距离，但当时走实在是太累，走不回去，走我估计得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啊，那很远了。 对，比较远。然后呢那个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是一个同事夏超，他骑了2辆自行车， 啊， 骑一辆， 一个人骑了两辆， 对，骑一辆手推一辆 啊、 哦，然后骑了大概20分钟， 嗯， 到村里边来接我，最后是把推的辆给我，我们俩一人骑一辆回去。 哇，这其实是工作中里面很难忘的一个事情， 对，特别难忘。所以说刚才就想起了这个难忘的事情， 嗯， 还有一个压力大的事情就是，其实刚一开始，并不是说刚一开始老百姓就特别的配合，其实我们也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每天到村里边去跟老百姓沟通交流，因为我们毕竟是外来的一个企业，还是、老百姓对我们的认可度有多高，其实我们那时候心里边没底、后来是经过了与他们的沟通对接，慢慢的一步一步建立了一些信任，建立了一些沟通之后，才对于我们来通州区鹿城镇做棚改拆迁这个工作，老百姓才慢慢支持的、其实刚开始有一些老百姓，也有一些老百姓无理取闹的老百姓对我们工作是这个质疑的、当时因为我们的这个队伍里边也有女孩子，他们一样跟男孩子一样都下村入户干所有的这个具体的工作，有的女孩子她可能承受力比较弱，有的老百姓呢可能他们入户过程当中，在他们去沟通了解情况的过程当中会受到一些比较刁蛮老百姓的一些这个嘲讽。当时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当时因为对他们提出要求，我们是服务老百姓的，我们是来做服务的，无论现场遇到什么样这个不好的事情，我们都要忍让，都要忍耐。有的女孩子她可能这个承受力弱，当时确实忍了，但是回来以后去厕所就哭了。 其实你们也都知道， 这是后来这个我们在交流的，因为当时忙的时候，有时候其实说实话，这是作为我一个负责人比较这个亏心的地方，就是对大家的照顾确实没有照顾到位，但是确实这些事情后来知道了之后，也跟这个女孩子叫蔡杰，也跟她沟通过。其实我们这个整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抱着一样的想法，就是我们怎么去，第一，我们是服务老百姓来的；第二，这是项政治工作，我们得完成。那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是刚才说的，必须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把老百姓的情况都了解了。你要是找老百姓谈拆迁，我们家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你跟我谈什么呀？ 对， 人老百姓就这么说，对吧？一句话就给你噎回去了。所以说你要去谈，你必须得了解每家每户的情况。 确实是这样。其实说到你说的这些故事，我都特别的熟悉。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妈也是做这个工作的，而且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典。在非典当时呢，因为学校都已经放假了，但是我们家不可能留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所以我就是跟着我妈妈入户的。 我那个时候就很多的那个平房，我特别熟悉那些拆迁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在里边玩，而且我们应该是在那个时候拆迁的指挥部就是一户就是还没有拆掉的房子，我们在那个里边，那个时候我每天就是跟拆迁的工作组一起来吃饭，还有就是旁边的一些还没有拆掉的一些邻居会有的时候给我们送一些吃的来，就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是非典，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我曾经有一次看到我妈妈在那个就一个墙角自己在那边哭，她觉得可能她还觉得没有时间照顾我啊，或者没有时间兼顾家庭啊。我也有类似这样的你的那种经验，但那个时候我还小，我还不懂，我真的不懂那时候她的压力有多大。现在听你说完了以后，我反而觉得哎，突然体会到了我妈妈那个时候的一种心理的感受啊，确实是这样的。 对， 送给你一首歌吧，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 夜空中最亮的心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当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的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哦，请指引我靠近你。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年会客厅，我们继续来聊聊关于张杰的故事。其实我们刚才知道啊，张杰呢是一名转业的军人。那么建设这个通州城市副中心，对于你和你的突击队来说啊，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作为一名转业军人，受党教育很多年，我入党是03年就入了党，党龄应该都有十四年了，满14年了。为人民服务这个思想始终是在我心里边处于一个很高的位置，因为当时在部队经常会看到一些阅兵的场面，我也参加过我们师一级层面的阅兵工作，也去参加过阅兵。当时我就记得，当时领导在上面喊这个同志们辛苦了，我们底下喊为人民服务。其实当时就这种心情，一说起这个来就心里边就会想到这个。后来这个14年9月份转业，然后到了北突集团，又有幸参与到了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工作。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就是把保家卫国、把为人民服务这项工作的岗位地点转换了一下而已，实质性的还是在做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继续为百姓改善居住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对于我们的突击队来说，其实我们突击队就是我们北突集团在副中心建设战场上的先头部队，这是我的理解。所以当时打好拆迁这一仗，其实是建设好城市副中心的前提，因为如果说拆迁没做完，后续的建设是无法开展的。 对， 所以说当时我们的工作，我们所承担的是首要的任务。所以当时我就觉得领导安排我到这儿来带这个团队来干这个事情，因为当时15年刚来的时候，我们公司6月份组建的，我们5月底就来了。当时来的时候我就认为，哎，我是一个这个先行军，我必须要替我们的后面的部队打开，在前方打开一片这个良好的开局。所以说这个抱着这样的信心，抱着这样的这个决心，然后做了这项工作。要说到我在部队这么多年，这个带给我什么，我觉得在部队我是14个年头，到14年转业，我当兵当了14个年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说到军人形成的意志品质或者军人精神来说，我觉得目前我能想到的就是能吃苦、能战斗、不服输、不放弃。这也是我们在部队经常喊的一个口号。也正是因为这种在部队里边历练，让我在这种艰苦的拆迁工作环境当中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其实说到这儿就让我想起了我当年当新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面临着跟这个当时去通州类似的情况，因为当时当新兵就觉得高中毕业就去了，就上军校。当时我们就算是这个跟新兵一样接受训练，在这个学习文化课的同时，那时候就觉得，哎，也是觉得，哎，能坚持下来吗？对自己也有怀疑。那时候我就记得，一个是叠被子、走队列，这是训练的时候最基本的， 没错， 两项任务在部队里边。其实部队那个叠被子、叠成豆腐块、走队列、走的整齐划一，其实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它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你要不去经历，你要不去参与，你要没有一定的信心，这个事儿有可能就会半途而废，有可能就会夭折。其实正因为当时在部队中间有过这种心理斗争，中间也可能有过老兵、有过班长对我的这种教诲，这种接受过部队这种教育，慢慢通过一个过程我经历了之后，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效果，我就觉得叠被子跟叠纸一样，跟折纸一样。就是刚开始我们都会评标兵，那时候只是偶尔当标兵，后来把这个事儿当成一种习惯，当成一种养成，我每天都去做，包括走队列。后来就觉得我每天早上，以前可能我要叠好一个被子 举个例子得花五分钟，可能能达到这个标兵的这个效果。但是后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部队基本上都限时间，早上起床， 对， 洗漱吃饭上厕所甚至都会限时间，所以当时叠被子慢慢的，为什么说折纸，就是当时有，当然这也跟我平时就是被子你经常叠经常叠它都形成印儿了， 对， 它都形成褶了。为什么说跟折纸一样，就是你按照那个去叠，一分钟两分钟就能折出那个效果来，后续就是经常会，哎，经常你看到标兵榜上每天都会有检查，内务检查，就会说，哎，哪个班哪几名是标兵，都会写上名。那时候是经常出现在那上面，都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以前就觉得，哎，出现在那上面心里面特自豪，后来都很平淡了。包括走队列，我们上下课的路上，除了训练以外，上下课的路上走队都会走队列唱歌。那个时候就觉得，刚一开始觉得挺不舒服的，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毕竟我们是学员嘛，也有很多人可能走他不是特别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始终如果说我平时都把它当成是训练来对待，那我可能我的这个军事素质或者我的这种走队列的水平会很快提高。所以现在有些时候有的人就说，哎，张杰你走路就感觉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养成了一种习惯，自然而然形成了。所以我就觉得对于拆线这个工作来说，从一开始虽然说是零，那我觉得很多工作都是从零开始的。那从零开始我觉得也有一个这个熟悉的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我觉得就能取得成果。我当时考虑的就是怎么把这个过程缩短而已。就信心我是有，但是怎么能够符合市委市政府符合我们北投集团的要求，在短时间之内完成这项任务，所以说怎么缩短这个工作，怎么缩短这个时间是我当时考虑的。所以当时就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措施跟办法，可能就是第一刚才也说了，通过一些这个与老百姓的走访，然后通过加班加点的研究一些政策，研究一些方案。那时候我安排我们的团队把所有的北京市国务院涉及到跟棚改拆迁有关的所有的政策全都打印出来，人手一套，弄成那种口，就装订起来，弄成那种口袋书那种。就是你在入户的时候，如果说中间户与户之间有衔接，你就看书，你就从口袋里边掏出这个来，哪怕看上三条五条都可以。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向别人学，我们没有经验，但是有经验的，我们跟区里边的相关的一些兄弟单位，然后他们有很多拆迁队伍，因为通州区之前也拆迁过，什么两站一街啊，什么文化旅游区也拆迁过，跟他们那些队伍做交流，然后到别的区县去做交流，同时我们还跟区建委，他本身就是政策制定的一个机构，跟他们去学习交流，然后通过这些方式，然后不断的提高我自己以及我这个团队的业务素质、业务能力。 那最后想请张姐给大家说一说哈，对新时代新青年的理解和认识是什么样子的呢？ 新时代新青年，这个去年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觉得这个新时代，目前我所处的这个，就是一个建设的一个高峰期。那对于我们新青年而言，当时习总书记在五四青年节对新时代青年的寄语中曾说过，要志当存高远。所以我认为这个像我们这个新时代，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目前的青春是我们人生特别特别宝贵的时间，是一个黄金时期。我觉得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就应该首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要有理想、有担当。其次呢，就是要对知识的渴望，要有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就像这个海绵积水一样去积蓄知识，并且要 勇于去实践，在实处去努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最后就是要发愤图强，勇于创新，迈步进取，勇往直前。对于不管是你已经熟悉的工作还是不熟悉的工作，我觉得熟悉的工作我觉得我们要去创新，新的工作我觉得我们要去开拓，我觉得这样才能让我们新时代新青年的青春年华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还真的是这样，非常感谢张景啊，今天给我们聊了他的故事，他和城市副中心的一些故事啊，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我们的节目还是过得很快，时间到了9:55。其实后面您将听到的节目呢是FM982M927同步为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节目。还是非常感谢今天张姐能够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希望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啊，我们还要在这里来继续来听你分享你的故事。那么今天节目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